成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冷啊，心儿聪明， 谢谢大家的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的， 谢谢杨姐。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您知道吗？说着半截话，上来一姑娘，就吓我一跳。她这半截就扔那儿了，那什么，这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秋 声。 再为您唱两句，

见虚实心，贪官污吏才逼迫得壮志难儿，这聚在一方安乐之身，若不是拳打恶棒与民冲害，焉能够侵略府的地下将落花把僧人绑安置乡，打上人命为僧庇护，不随之还小安守戒吃斋念佛烧香，好难过，不吃肉不喝酒吧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，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调给调了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的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确实也是林老的亲奏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那刀枪眼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

娶你，爱的瞎瞎胡闹。